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惊栗登场，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数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回到北京之后，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杨雪莉了。他可能是忙着找医生帮陈教授医病，又或者是在那里料理遇难者的后事。这次考古队死了不少人，有关部门当然要来调查了。我怕被人查出我们是魔金教卫，就尽量避重就轻，讲得不尽不实。进入沙漠去考古本身就有很大的危险系数，但是一下死了四个人，一个老师，三个学生，一个教授还黐了线，这样当时来讲真是一件大事。闲话休提，话说有一日，肥仔找了两个靓女去跳舞，他就叫埋我一起的。但是我前几日成晚发恶梦，头啊好鬼痛，就费事同他一起去了，自己一个人瞓在床上。忽然一阵敲门声，我应咗一声，在床上面起身，心里头暗闹了。李阿爷，可能又有人来调查情况了。我打开门一看，原来好多日没见的杨雪莉。我即刻将她请入屋，问她怎会找到来这里的。杨雪莉讲是大金牙将地址给她的。我问了，你识大金牙的咩？杨雪莉讲， 算是识啦，不是好熟。以前我父亲好喜欢收藏古董，同佢都做过啲生意。佢呢同陈教授就比较熟啦。今日搵你呢係为咗将啲工钱俾埋你哋。过两日我就准备接陈教授出国医病啦。呢段期间呢我仲要查啲事，我哋暂时就唔会再见面啦。 我原本都唔指望佢仲会俾钱我哋嘅。依家一听佢要俾钱我哋，实在意外惊喜。我表面上仲係扮到好客气咁讲。要返去啦。陈教授嘅病好啲未呀？呢几日呢我正想话去睇下佢。你睇下你呀仲提咩钱啫。咁几唔好意思呢，我哋都冇帮到啲咩手，淨係同你添麻烦。你话你哋啲美国人呢都唔係个个都咁有钱㗎嘛，真係呀。 係咪俾现金呢？ 杨雪莉将钱放喺台面上面讲啦。 钱呢是要俾嘅，之前已经讲好咗㗎嘛。不过我希望你可以应承我一件事。 我心諗呢次弊啦。呢、这个靓妹呀要报复我啦。可能又要揭我个老底。心里头猛咁諗计啦，一边就顺口敷衍。你有咩嘢要求我啫？睇嚟有钱人都会有烦恼㗎噃。唔会係钱多个头要我帮你洗啲啩。杨雪莉讲啦， 你同我屋企嘅长辈都算得上系同行。当初我公公金盆洗手，唔再做赌斗呢行，系因为魔金教卫呢行极损阴德，命再硬嘅人都难免有出意外嘅时候。我希望你以后都唔好再赌斗啦。将来有机会，你哋可以嚟美国，我可以。 我听到呢度，条气有啲唔顺啦。美国妹想我投向佢门下，以后跟佢搵食啊。点讲我老虎都系做过连长啊，寄人篱下有咩出息啊？更何况系要欺女人添，咁以后咪日日要顺住佢，咁做人仲有咩意思啊？于是打断佢个话讲啦。嘿，你嘅好意我心领啦，但系你只知其一就不知其二。魔金教卫呢一行呢，当然就唔系咁好啦。但毛主席教导过我哋讲，任何事物都有佢嘅两面性， 好事可以变坏事，坏事亦可以变成好事嘅。呢、这个呢你就唔识啦。呢、这个叫辩证唯物主义。既然你知道我係做赌斗嘅，有啲事我就唔瞒你啦。我呢係有我原则同埋立场嘅。嗰啲被保护起身嘅，或者係被发现咗嘅古墓，我绝对係唔会掂嘅。但係喺深山老林里头，仲有好多冇俾人发现嘅大墓同埋遗迹㗎噃。里头啊，大把数唔清嘅金银珠宝。呢啲啊，只有识风水嘅人先可以揾到嘅。如果我唔去赌呢啲斗，佢哋就可能会一直沉睡喺地下，永远都唔会再有重见天日嘅机会。嗱，另外啊，自然环境嘅变化同埋侵蚀，亦都会对呢啲古墓构成极大嘅威胁。我啊，睇在眼里，痛在心里啊！杨雪莉见我振振有词，好无奈咁讲啦。 唉，好啦好啦，我一番好意劝你回头是岸，諗唔到你咁多道理，赌斗仲赌到你咁理直气壮，天下间恐怕都冇第二个好似你咁识狡辩嘅人啦。你既然咁有骨气，我对你真係要另眼相看啦。啱先讲嘅嘢就当我冇讲，呢笔钱你都唔肯要㗎啦。 我连忙一手揿住装钱嘅纸袋就讲啦。且慢且慢，呢笔钱呢当系你借俾我嘅，就按中国人民银行嘅利息嚟计算，咁点啊？晚黑肥仔喺灯下边一张一张咁数，数咗一次又一次，但就系数唔清。咁都唔怪佢嘅，我第一次见到咁多嘅钱，我都睇到懵晒。肥仔干脆就唔数啦，点咗支烟，边食啊边对我讲啦。 唉，老虎啊，你话我点讲你好呢？你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你怎可以讲这些钱是借的呢？这次就衰了，还要计算一些息给这个美国妹添。不如我们两个快点撇了，走回去老家，等他永远都找不到我们，急死他。 我说了，你这么鬼没出息的，计税这么多钱算点什么？将来我带你赌几件行货，随便攞件嘢嚟换啊，都够还返俾佢啦。我哋依家缺嘅就係呢啲本钱。有钱我哋就唔使担心听日食乜，有咗经费咁先可以买啲好嘅装备。依家开始我哋算係开始啦。好好准备下，我一定要赌返个大斗。我哋两个一商量，深山老林里头隐藏个古墓唔係咁好揾嘅。好难讲几时先可以揾到。呢啲钱啊，虽然多，都肯定会坐食山空嘅。肥仔系一个好现实嘅人，佢觉得大金牙呢份生意唔错，买卖古玩绝对系一个暴利行业，尤其是卖俾鬼佬啊。不过依家经常嚟中国嘅鬼佬都学精晒啦，都唔系几好呃。但系只要系坚嘢，佢哋就肯定舍得出钱。肥仔讲啦， 老虎啊！你话我哋两个投资开间铺咁点啊啦？收啲古玩名器去卖，讲唔定做得好啊，都唔使去赌斗啦。赌斗啊，虽然搵钱快，但系真唔系咁容易做嘅。 我岌头讲啦，你个主意确实唔错，肥仔你个脑依家转得几快喎？依家我哋资金有啦，可以从小做起，顺便学啲古董鉴定嘅知识啊嘛。於是我哋就到处揾铺面，始终冇揾到合适嘅地方。后嚟一諗，都费事揾铺啦，干脆搞啲嘢返嚟喺潘家园摆住地摊先。潘家园嘅特点就係杂，古今中外，大大细细，乜嘢都有。但係非常贵重嘅名器就比较少见啦，嗰啲呢都係私下交易嘅，好少会摆喺市面上卖。一开始我哋经大金牙嘅指点，向郊区收啲前清嘅盘盘罐罐、老钱币、鼻烟壶、老怀表之类嘅嘢攞返嚟卖。可能呢我呢世人就唔适合做生意，眼光就唔够准。收嘅时候呢将啲唔值钱嘅嘢当宝贝咁收返嚟。收返嚟稍微值啲钱嘅嘢又当成普通嘅物件卖咗。一直都搵唔到咩钱，反而仲蚀咗唔少添。 不过呢啲湿碎嘢收翻嚟嘅时候都唔使几多钱嘅，蚀都唔蚀得多，主要系练下眼力，学下嘢。响潘家园运嘅时间长咗啦，先知道呢行里头嘅水实在系太多太深啦，甚至比风水仲要复杂，唔系一朝一夕就可以学会嘅。呢一日就快到中午啦，古玩市场上边显得有啲冷清，冇咩人。我肥仔同大金牙围埋一齐斗地主啦，我哋正响度玩紧，忽然前边嚟咗个人，企响我哋摊位前边转嚟转去，就系赖住唔肯走。肥仔以为佢系嚟买嘢嘅，就问啦： 啊，点啊？呢位兄台睇啱啲咩呢？ 嗰个人吞吞吐吐咁讲： 冇咩，就系睇下你哋呢度收唔收古董啊？ 我抬头打量咗佢一番，见呢个人36、37岁，紫红色嘅皮肤，一睇呢就系嗰种经常喺太阳底下做嘢嘅农民啦，着得好土啊，拎住个烂皮包，讲嘅系一口乡下话。我心谂呢个人会有咩古董呢？同大金牙对望咗一眼，大金牙呢确实系行家，虽然呢个老乡嘅其貌不扬，土到死，但系就唔敢小睇佢，于是对我使咗个眼色，示意我稳住佢，问明白咗先讲。我揞出一支烟嚟递咗俾佢，帮佢点着咗，请佢坐低慢慢讲。呢个老乡呢，显然系未见过咩世面嘅，又唔系好识应酬，坐响我递俾佢嘅马扎上边，死死咁揞实个烂皮包，咩都唔讲。我睇咗睇佢个包，心谂呢位歌妓唔会系赌斗嘅啩？睇佢个样呢，就好似做咗咩亏心事咁，或者佢个包度有咩值钱嘅嘢？我尽量将语气放平缓啲嚟问啦。啊，老哥啊，嚟，唔使客气啊，食支云烟先。你点称呼呢？呢位老乡啊讲啦， 李春来啊。 佢可能呢坐唔惯马扎，将马扎推开，踎喺地下度。佢一踎呢又显得放松好多啦，食烟嘅动作都爽咗好多。大金牙同肥仔两个诈家衣继续打牌。呢一行呢就係咁㗎啦。倾嘅时候呢人就唔可以多嘅。一嚟呢係规矩，二嚟呢係驚将啲主顾吓走。一般想出手古董嘅人都比较紧张㗎啦，驚俾人夹住抢咗佢。我一边食烟一边微笑住问佢啦。 哦，原来系贵姓李啊。 睇你年纪大过我，我就叫声你阿哥。春来哥啊，你正话问我哋收唔收古董。点啊，你有名气想出手啊？李春来听唔明我讲咩，就问啦。 咩名气啊？ 我睇嘿，原来系一个菜鸟，于是直接问佢啦。你系咪有咩古董想出手，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呢？李春来左右睇咗睇，细声咁讲： 我有只鞋，你哋俾几钱啊？ 我一听就俾佢激亲啦！你只咁嘅烂鞋都想卖钱，你呀爷贴钱恐怕都冇人要啊！不过随即一谂，呢度可能唔系咁简单，于是就忍住问啦：咩鞋呢？边个只鞋啊？李春来见我为人比较随和，胆就大翻啲啦，于是将皮包拉开一条罅，要我向里头睇。我控埋去一睇，李春来只烂包度有一只古代3寸金莲着嘅绣花鞋。李春来都仲未等我睇清楚啫，就将只烂皮包拉返埋，好似我睇多眼只鞋就会飞咗咁。我唔係好在意咁讲啦。歌妓使唔使呀？你攞出嚟俾我睇清楚先，我都仲未睇清楚呢。你只鞋从边度搵返嚟嘅呢？李春来讲啦。 老板，你想要就开个价，其他嘢你就唔好理啦。 我话啦。春来哥，你都要等我攞响手度睇清楚先。唔睇清楚我点开价呢？我又压低声讲。你系咪驚呢度人多眼杂？一唔系我请你去前边食羊肉饺。我经常去嗰间饺子馆度倾生意，好清静嘅。 到时候你俾我睇清楚，如果真係件好嘢，价钱係点话点好，你睇下咁得唔得？ 李春来一听有羊肉饺食啊，胃食到口水都流晒出嚟啊，讲啦，啊好啊好啊，我哋唔好响度晒太阳啦，食完酸菜饺再讲啦。 我对大金牙同肥仔洗咗个眼色，就带住李春来去咗隔篱街嘅一间饺子馆。呢间羊肉饺子馆响附近系少有名气嘅，店主夫妇都系忠厚老实嘅生意人，包嘅饺子系皮薄馅靓。肉又多，风味别具一格，不单止实惠，环境还好整洁。现在就快中午了，马上就要到饭市，吃饭的人越来越多。我经常来这里吃饭，就好像我的饭堂一样。我和店主两公婆都好熟，打了个招呼，饺子馆的老板娘将我们带了去厨房后面的库房，和我们开了张台。摆好台凳同埋碗筷之后，自己就出咗去忙啦。呢个地方是我专门倾生意嘅单间，仓库除咗一包包嘅面粉就咩都冇啦。每次食完饭，我就唔使店主找钱，算系包房费啦。坐好之后，我对李春来讲：春来兄啊，你睇下呢个地方够唔够清静？嚟啦，俾我睇下只鞋啦。李春来个魂魄啊！早就被外边飘入嚟嘅肉饺香勾走咗，对我讲嘅嘢充耳不闻，迫不及待咁等住食啊！我见到佢咁啊，真系无可奈何啦，唯有苦笑。我推咗推佢只手讲：，唉，唔使急，一阵间煮熟啦，老板娘自然就会捧入嚟噶啦。你只鞋如果卖得好，你日日食羊肉饺都冇问题啦。李春来俾我一拱，咁先回过神嚟。听到我咁讲，连连咁摇头讲啦， 唔得啊，等我换咗钱，我仲要娶老婆啊。 我笑住问啦，你仲未娶老婆噶？ 我都未噃， 娶老婆使乜急啊？等你有咗钱，咪可以娶个靓女咯。李春来对我呢，就已经唔系好似啱先咁拘束啦，听我咁问就答啦， 唔使好靓噶。最紧要好生养就得啦。 讲紧嘅时候，老板娘就将热气腾腾嘅水饺捧咗上嚟啦，又攞咗两支啤酒放喺台面。李春来唔顾得讲嘢啦，将水饺一个接住一个咁塞晒入口度。我一睇啊，按佢咁嘅食法啊，两斤水饺都唔系好够啊，即刻又叫老板娘加多两斤。随后啊，同李春来面前只碟仔度倒咗啲醋。然之后对佢讲：春来兄啊，唔使急嘅，慢慢食。呢附近啊冇酸菜饺，你啊将就食啲呢个啦。嗱，呢啲系醋，嚟啊饮啖啤酒先啦。李春来个嘴里头啊塞咗几只饺子，净系顾住食，就唔再讲嘢啦。我等佢食得差唔多啦，咁先同佢倾起嗰只绣花鞋嘅事。李春来呢个时候啊，对我已经非常信任啦。他从个烂皮包度攞出嗰隻绣花鞋嚟俾我睇。呢段时间我接触咗好多古董名器，已经算系半个行家啦。我将绣花鞋攞向手度睇。呢隻鞋好细，前端尖到好似笋尖咁，六绸缎打底，上边用蓝金红三色丝线绣住牡丹花。檀香木嘅鞋底中间有夹层。里面是可以装香料的。从外观和绣花图案上来看，应该是明代的东西。陕西的女人扎脚的不多，如果有多数都是大户人家。所以这只鞋的工艺就相当讲究了。如果换了大金牙在这里，他用鼻哥一闻就可以知道这只鞋的来历了。我就没那么高了，不是那么有把握。但是看成色和做工就不像是仿造的。呢种三寸金莲嘅绣花香鞋，依家系热门货，好有收藏价值。我啊问李春来呢只鞋从边度嚟，李春来都唔隐瞒啦，一五一十咁讲晒出嚟。原嚟啊，佢嘅嗰个地方十年九旱，而且今年咁啱系大旱添，一滴雨都冇。 村民就被逼到冇晒符啦，唯有諗埋晒啲屎橋。村里头为咗求雨，咩招都用晒啦。有个识算卦嘅盲佬讲，呢个系旱魃搞嘅，必须打咗旱魃先会落雨嘅。打旱骨桩，民间又称为打旱魃，解放前中原地区好多人都会用。河南、山东、陕西几省偏远嘅地区都有呢种习俗嘅。大家问呢个盲佬啦，旱魃喺边呢？盲佬算咗半日都冇算出嚟。呢个时候有一个放羊嘅细路讲，佢放羊嗰阵啊，响村东边一个早就荒废嘅坟地里头，睇见一个全身都系绿色嘅细路跑咗入一副无主嘅棺材度。嗰副棺材都唔知系边家嘅。村里头呢一早就已经冇人再往嗰片坟地里头葬人㗎啦。而且呢副棺材唔知点解至今都仲未入土。会算卦嘅盲佬一听就一口咬定旱魃就喺呢口棺材度。村民一商议就准备喐手将呢口棺材打开，睇下究竟里头有冇旱魃啦。村长一听就唔同意啦，讲呢个盲佬乱噏廿四。盲佬唔忿气啦，同村长打赌，如果呢口棺材里头揾唔到旱魃，就叫自己嘅仔以后同村长屋企放一年嘅羊。既然呢个盲佬讲得咁肯定，村长就唯有应承啦。于是大家就一齐嚟到东边嘅荒坟度啦。咁打开呢口棺材之后，有冇揾到旱魃呢？旱魃又系点㗎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